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 六点钟，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 ，Go Shine， 咚咚咚。 好啦好啦，要到了连假了啦，星期五放假，星期一放假，星期六日又是周末，懂大家很放松。所以呢，在工作上面遇到那些讨厌的事情或者惹怒你的人呢，不要再为他们生气了。 哈，不生气要干什么事情啊？ 今天这碗鸡汤就告诉你了，有时候遇到有人惹你 啊， 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竟然是这样子。 哎，我们就听听看呗。 我告诉你，每次你因为别人犯蠢而被气得半死的时候，那个真正让你陷入无尽痛苦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忍不住想要教他做人的那个冲动。你会不会觉得很不甘心？仔细想想，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让人窒息的时刻？对面那个人明明逻辑稀碎却自信满满，明明满嘴荒唐却固执的像头牛，每次碰到这种人，你的血压就蹭蹭往上涨，费尽口舌跟他讲事实摆道理，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会躺在床上疯狂复盘，后悔白天没发挥好，没能用一套完美的逻辑狠狠地对应他。可是现实往往是，你耗尽了所有的情绪价值，把自己气得彻夜难眠，对方却毫发无损，甚至吃得香睡得好。为什么我们在不讲理的人面前总是越讲理自己越吃亏？法国哲学家马克西姆·罗威尔写了一本专门解答这个痛点的奇书，名字非常简单粗暴，就叫如何对付蠢人。 如何对付蠢人，其实在下面就有提到最主要的重点呢，就是刚刚那个例子，今天你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个开关引号的蠢人啦，这样有点难听，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你惹恼火了， 是， 结果你回到家一直在思考这个人到底哦，就是那么不讲理，很生气耶，可是在另外一个角落他睡得超香的。 是，我最讨厌就是这样子的， 对，他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你自己在那边闹脾气，所以让你走不出这个情绪的人是你自己， 真的是自己而已。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好像我们这种内耗的人，明明那件事情真的很小而已，可是我们会无私的去放大的时候呢，哇，整个情绪就来了，崩溃了。 他这个不只是于内耗，更加像是那种，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些跟你讲不同的人，你要跟他说服，这个说服也是一种消耗你的方式。等一下我们回来再聊聊职场生活中还有哪一类这样子的人哈。 OK， 手这个选 Be On Trend。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利比的《破伞》。 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歌选咚咚咚。 勾选懂懂懂，进来懂的这碗鸡汤呢，他就说到了，如果在工作上或者职场上啊，大家新年过后努力工作嘛，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气人的 client， 气人的同事，气人的老板，跟你讲道理就是讲不听，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欲望，会觉得这个人啊，真的这个连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我要好好的去训他，好好的去教他，教训他什么才叫正确的。但这碗鸡汤就告诉你呢，如果你遇到这种人，你还一直这样子想，甚至回到家了还在生他的气，那你真的是被这个人给控制住了。 是， 不是跟内耗有关，而是有些人他们就忍不住一直想要去引导人家，去矫正人家，去教对人家什么才叫做对的道理，但其实你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而已。 真的，其实跟这种人、哦、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离开现场而已。 对，我认同， 你怎样跟他讲都没有都没有道理的，因为他钻牛角尖，你怎样讲他还是觉得我就是对啊，你就是错的那一个。所以呢，只能证明你们呢是频率是不一样的，你是在 A level 的那个频率，他是在那个Z level 的频率，所以 A 跟 Z 根本就牛头不对马嘴，跟他说道理干嘛呢？ 所以以前我就看到有一些老板很厉害，老板有分两类，第一类是你做错事情他对你破口大骂，第二类是你做错事情他也不讲，第三次你做错的时候他讲说 算了 你可以走了，他可以非常冷静的跟你讲你可以走了，因为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长大了过后我才了解到这一类的老板他根本没有时间骂你。 对， 我干嘛要花钱去教一个根本听不懂的人，他一堆忙的事情要为公司处理， 是， 所以我觉得第二类的那种老板才是狠老板、欸， 是， 没有要跟你这边骂，直接把你 fire 掉。 是，所以呢，总结来说呢，就是频率不一样的人就不用再跟他纠缠啦，离开那个现场就好了啦哈。是，这个选 Be On Trend， 歌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伍子的 To My January，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8号晚上8点钟呢在 ZEP KL 实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shopia.io。 歌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咚咚咚咚潮语。 山洞、耳洞、空洞，哈，古炫咚咚咚， 古炫咚咚咚，就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它叫做板面镜。 板面啊，我们吃的那个板面， 对，就是板面。 板面， 黑板的板，面条的面，镜子的镜。 板面镜啊，为什么板面有镜子、啊、哦，难道找到了跟你一样爱吃 板面 的人啊？ 请问你是板面镜吗？ 我是板面镜、啊、 那我也是你的板面镜耶 我们都是一样爱吃板面的人类， 而且我爱吃各种 KL 的板面，辣椒板面，干捞板面、uh-huh. 甚至是有加那个虾米辣椒的板面，东洋板面、uh-huh. 我都喜欢。 但是我最爱最爱最爱最爱的板面呢，真的是麻辣板面、 啊、 那个麻辣汤的那个 汤、哦、麻辣汤的， 真的是专属只有板面才有的麻辣汤 的味道。对、哦、好像只有板面可以配合到它，其他面条是不适合的， 很奇怪的。所以我最爱吃那个类型的板 面、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莹莹跟我呢确实都是板面镜。 诶，我猜对了， 但是这个是你的想法、哦、啊，很棒，很创意，给你打五十分、yeah! 可是跟这个板面镜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啊, 啊，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跟食物没有关系。 食物没有，不是板面、啊、 不是指那个板面哦。 哈，板面镜 啊, 啊 OK， 跟面有关， 跟面条有关， 跟我们的脸颜面的面有关、 哦、OK 好、啊、你让我思考一下。又或者听众们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救救我呗。 GoSHEN.com.DG5G 号码 0169988889， 记得先到 GoSHEN 的 A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GoSHEN.com.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捐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GoSHEN.com.DG Prepare 5G去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 GoSHEN 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古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回到来古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这个周末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有族同胞们的开斋节了。那其实说到开斋节呢，我们本地其实有好几组的华人歌手都有推出和 Hari Raya 有关的歌曲。那今天刚好这个星期的主题就是本地你不能不知道的那些好歌，所以我决定一样要把一些和 Hari Raya 有关的本地歌手制作送给你。首先依然要分享的是来自 3P， 他们今年呢一样出了他们的 Lagu Raya 2026。 那其实去年他们也出过了，今年呢我之前有和你们分享过他们的新年歌曲时光大耳窿，这个版本变成 Hari Raya 的版本之后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放在华人农历新年还是现在的开斋节，它都有体现出那种团聚开心欢聚在一起团圆的感觉。而且呢他们其实非常精心去制作，一样找了有好几位马来同胞的演员啊，然后配合了一些马来民族比较传统的乐器，加上一些马来友族们很传统的舞蹈，呈现在一整个 MV 里面呢观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我自己真的觉得 Trippy 每一年都很用心，今年这首呢一样让我觉得很惊艳也很好听。今天就把这一首来自 Trippy 的 Sedahun Sekali 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着节目的你们，也祝马来同胞们 Selamat Hari Raya， 明天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好歌，守住国顺。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Raya dulu-dulu walaupun tanpa wang baju cuma sepasang gurau sendal tawa bersama nikmatPaling berharga. Ini jumpa tidak bersungguh hingga kita lupa. Masa tak bertangguh, penghujung kan tiba. Jangan nanti kesal, tiada gunanya. Satu persatu, kian kurang, kian hilang. Makin kosong, tanpa bayang. Tetap berlalu, takkan berulang. Hanya cerita yang dikenang selama-lamanya. Juadah di meja, tidak terjamah. Mata menatap skrin, tak sudah-sudah.Hingga terlupa wajah tersayang sanak saudara. Suara bingi kota takkan mampu hilangkan sunyi dalam dada. Padamkanlah semua ego dan dendam, bersatu kasih semula. Katakanlah rasa rindu seikhlasnya sebelum nanti menjadi suara sepi. Pulanglah selagi ada insan yang menanti. Suatu hari takkan sama janji temu dan nanti tidak serupa. Kerana yang menunggu di lama itu mungkin suatu masa tinggal kenangan. 时常给人走红毯， 哈，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莹莹。 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咚咚咚，跟版面有关的。 山洞耳。动空洞，哈！古炫懂懂懂， 古炫懂懂懂。接下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板面镜，板黑板的板，面子的面，镜子的镜，跟我们吃的那个板面没有关系，跟吃的面条没有关系， 跟我们的脸有关系， 脸颜面的面。 板面镜啊，难道是形容着你的脸好像板一样那么的平滑，一点痘痘啊痘痘印那些都没有，非常的光滑。 脸跟板一样呢， 是 这个是对的方向， 对的方向， 对，但不是痘痘，不是平滑， 不是 指的是别件事情， 别件事情啊，哦，可以形容在那个事情的发生， 对， 板面镜，啊， 确实你的脸像板一样， 哎，是不是很硬的人？ 哎， 板面，因为那个板很硬的嘛， 啊， 你怎样穿破、打破它都打不到，打破的那个板的， 恭喜莹莹， 所以就代表你很固执。 恭喜莹莹，今天很棒哦，答错啦。板面镜呢，啊，你就是没有想到一点，他的脸确实像板一样。你有听过一句话吗？ 什么？ 你为什么板着一副脸？你为什么板着一副脸在那边，OK， 有一种说法是讲板面镜，为什么是镜子的镜呢？因为小时候我们去 shopping mall， 小时候的时候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只会注意那些在 counter 的人 cashier，他们每天都是板着一副脸的， 脸臭臭的， 就是不脸臭臭的干嘛，就是脸臭臭没有表情，好像机器人这样。那为什么是镜子的镜呢？因为它确实好像一面镜子，现在我们看回来我们都已经成年了，难道我们也像是镜子中的他们一样板着一副脸在那边做那个工作我们已经变成那个人了。 可能其实我们不是脸臭臭，就纯粹觉得心情很不愉快了，就很累咯，就有这个板面镜。 没有，我跟你讲，很多服务业都是板面镜的，那些在那种在商场做的，你要每天做一样的东西，遇到一样的人，是我是 promoter， 我也是板着一副脸在那边呢，啊，就算笑起来也是假的。 所以看到粉丝笑起来是假的啦。 我想再说并不做 promoter，excuse me。如果大家要看到我们的话，看到伟俊，看到粉丝的那个笑容是怎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在韩星在 UCSI 出现的时候，就要给我们拍照咯。 耶，等着你们呢，守着个选 Beyond Trend。Good show,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Kiki 的 404 New Era。 Good show,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在这个 New Era 呢，有更多的瓜要分享给大家了。这一次呢，是男神 Sam Liu，分享他身边呢有一个算是三角情侣。 怎么说呢？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个瓜。 Hello, 我是 Sam。 你听过最抓马的故事是什么？ 这个是我大学时候听过的。 Okay. 我大学室友的姐姐，他有同时有两个男朋友进行，但我觉得重点是一个很厉害的点，是我不了解的，两个男朋友都容许对方的存在。 哇，那么大方的吗？ 有一天就是他们可能是三个都一起住的， OK， 又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是一对情侣，那个男的才发现，哦，原来你外面有另外一个男生，但是 OK 啦，我因为我喜欢你，我接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能接受， 颠覆我三观哈，我也不能接受。 对，我觉得他们这个状态好像维持了整有几年了，年啊 年， 但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因为 爱是能包容一切啦，但是我不能包容到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我真的不能包容到这样。 确实，因为有时候你喜欢上一个人，你对他会有捆绑跟控制欲， 你 会不能接受有第三方的存在。 嗯， 但我觉得成人真的是社会越来越新了，然后大家思想也开放，就也有人逐渐接受这件事情。像我昨天就有分享到，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状况，然后有的是真的可以走蛮长久，有的一些 case 呢，到他们一开始是 OK 的，可是到后面会出，因为三个人嘛， 是， 毕竟三个人你的爱是有限， 对， 可能三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会比较好， uh-huh. 然后导致第三个可能会忽略一点点， 是啊， 然后到最后就想说，哎，是不是该分开比较好，就比较难进行下去。不过也是有一些真的走得很长远也很成功的那些情侣们，这样子啦， 这样其实也是个很幸运的事情啦，每个人对爱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我还有遇过四个的， 四个怎样分哦，那个啊 有某个网红他们是四个，但我就不方便多说。 喂，网红， 对对对对，国外的啦，国外的。但四个我确实没有看过，三个的比较多了。但不管怎样，希望他们幸福下去了，我们就不干涉了。 真的，这四个人在一起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的这个瓜。如果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颠覆我们三观的瓜的话，爱情、亲情、友情或者是职场，都可以上到 GoSHEN.NY 报名来告诉我们哟。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